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孟庭苇演唱的《就要挥别》，星星为我祝福，水木年华《中学时代》， 爱是什么， 周蕙《相思河畔》，F4最特别的存在， 最特别的存在， 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 我不要你的承诺， 成龙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， 我只在乎你， 田震干杯朋友，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， 伍佰浪人情歌，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， 齐秦狂流，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 小子红蜻蜓， 我们都已经长大， SHE 中国话，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， 爱你一万年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孟庭苇演唱的歌曲《就要挥别》，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推出的《纯真年代》专辑当中。 五月的风，不要叹息，迷蒙的眼睛，请别哭泣，青山万里，流水 出心底话。 缤纷的世界要留下回响，异乡的游子要写下成长，走过青山看过流水，不会遗忘，不再流浪，不再流浪。 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？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？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 们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《只爱陌生人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《中学时代》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周蕙翻唱的歌曲《相思河畔》，F 四的经典代表作《最特别的存在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周华健演唱的《像我这样的男人》。 为了让你愉快，为了开解失眠人，无语在半夜里到你家中去等清晨，这一个男人，这一往情深，为怕令你内疚，抹去一生的泥尘，自制着我倦意，替你加添暖的气氛，共你在说在笑，而担心担于心里不留痕，得不到情感都背负责任，谁信我纵使多么开心，一想到你满怀伤感，怎么可能忘记了我最宽广的心都需要慰问，谁信我纵使这么苦心都失去你才能终身爱一个人，难与你过这一生，一生都充满倦恨，说在笑，而担心担于心里不留痕，得不到情感都背负责任，谁信我纵使多么开心，一想到你满怀伤感，怎么可能忘记了我最宽广的心都需要慰问，谁信我纵使这么苦心都失去你再能终身爱一个人，难与你过这一生，一生都充满倦恨，谁信我纵使多么开心，一想到你满怀伤感，怎么可能忘记了我最宽广的心都需要慰问，信我纵使这么苦心都失去你就能终身爱一个人，能与你过这一生，一生都充满倦恨，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。

听到的这首动感的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粤语歌《谁来爱我》。前天雀歌继续请您欣赏张信哲带来的《爱情余味》，这是电影《纵情四海》的主题歌。歌曲之后是苏慧伦的《恋恋真言》。 就到转角你的家，一路都在找，却想不出还能说什么话。雨点落在玻璃上拼命打，沉默更显得可怕。在十字路口红灯亮起，我们要停下。你手机响了，你不说话，只用笑来回答。心里只有爱着你、想着你的他。突然我觉得说爱你、说恨你不过是多余的话。我爱你的心

歌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四十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，一月的乌鲁木齐，推荐单位新疆故事广播。 2016年1月，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新疆举办，四海冰棚汇聚在这里，共享冰雪的激情盛宴。在冰雪风情节开幕式上，音乐唱作人土洪江演唱的歌曲《一月的乌鲁木齐》真切表达了所有新疆人的热情。曾在2014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，以一首荡气回肠的《绒花》赢得了那英转身的新疆小伙子土洪江，饱含深情的演唱让无数人感动流泪。土洪江有个心愿，就是想把美丽的新疆每个地方都唱一遍。一月的乌鲁木齐只是一个开始，这首歌唱出的是乌鲁木齐的开放和热情，更是用音乐唤起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包容与爱。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土洪江。一月的乌鲁木齐，雪花覆盖了每个地方，但是街上的人群不会因此而减少，热闹的街市和商贩的叫卖声回响在最热闹的大巴扎二道桥，人们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幸福的笑容，远处宏伟的天山山脉已然变成了雪山，和热情的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遥相呼应，在我眼中这就是最美的风景。就是这样一首热情似火的歌曲，你是否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种画面感呢？一月的乌鲁木齐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走进这一月的乌鲁木齐，天空中飘着那雪花，洁白的世界洋溢着热情，沸腾了整个大巴扎，大街上行人都步履匆匆，是不是想着要回家？有一个声音在真诚的呼唤，亲爱的，来一把，来吧，嘿嘿嘿，吹吹二道桥的风，来吧，嘿嘿嘿，听听快乐古木拉，来吧，嘿嘿嘿，看看谷底跳的舞，让心灵相约在那天山下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贺林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，2018到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邀请您和我一起诵读经典。微信搜索诵读小站，12月31号，我们用声音来跨年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， 千里冰封，万里雪， 浓缩十大印记，抒发家国情怀。12月31日22点，联动全城，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、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，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“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”活动。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， 有朋自远方来。 路上春色正好， 诵读经典名作，唱响祖国颂歌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I'm here.

让世界更光明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 想起你，彩虹就出现天际，就算物换星移，没有人会忘记你。你甜蜜的歉意，永远没人能代替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 首《我只在乎你》是邓丽君和成龙的隔空对唱。在邓丽君去世之后，成龙在2003年推出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，是用特别的录音技术让邓丽君的原音重现，跟成龙共同完成了这首歌。成龙在录音室配唱的时候有感而发，这样说：该唱的时候不唱，走了才唱。这首《我只在乎你》唱出了邓丽君一生太多的感伤，让人唏嘘不已。继续来听一首小琪、任贤齐演唱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？我需要振作一下。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。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，想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，游来游去。能不能让你清醒？只要真心而已，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。需要你，

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，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难以抛开。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是你错过，哦哦哦，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，太多遗憾，太多伤感，留在心中像一段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经典歌曲《狂流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在你的脑海当中，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？还记得那首歌吗？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慵懒温暖的弦乐和钢琴，随意又舒服，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，让人感觉很惬意又轻松。来听听吧，这首精致又浪漫的小情歌，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我讲你就记住不忘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

去了。